一直往过去跟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要一直下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我的不买去 Oh, my God.